烧金免几项。是你一人，因为你是我的初恋。 现在今生后悔无希望，也不甘将你放。 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快乐，我无怨叹。慢慢是你一人， 你是我的初恋。 明知今生做伙无希望， 也不甘将你放。 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快乐，我无怨叹。分命运创的人， 你实在憨慢，你实在憨慢， 是我憨慢，是我憨慢。才着白白来牺牲一场恋梦。 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快乐， 我无怨叹。 你实在憨慢， 分命运创的人， 你实在憨慢，你实在憨慢， 是我憨慢，是我憨慢。才着白白来牺牲一场。